李家超说没有国家安全就没有繁荣稳定。他强调尽管香港国安法已经控制好最关键的一些风险，但是将基本法23条有关立法工作做好是宪制责任。土耳其传媒报道，乌克兰粮食出口问题四方会谈下星期举行。报道话，由联合国推动有关在黑海开辟乌克兰粮食出口走廊的四方会谈将会在伊斯坦布尔举行。土耳其、俄罗斯、乌克兰和联合国将会派代表参加。報道又引述多名接近總統府消息人士說，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和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將會出席。土耳其今個星期將會派一個軍事代表團前往俄羅斯，和俄方討論有關在黑海開闢烏克蘭糧食出口走廊的具體方案。預計這一條糧食出口走廊可以一個月內投入運行。如果順利，烏克蘭未來六至八個月內預計可出口3000萬噸到3500萬噸的糧食。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36.38，瑞士法郎0.967，加元1.294，人民币6.691，英镑对美元1.226，欧元对美元1.053，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632。日经平均指数报26,386点，升14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0.51美元，卖出1,831.61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酷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较早前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一带比较车多啫。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就车多缓慢。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就车多，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马场对出。另外天水围的湿地公园，天水围的湿地公园路和天葵路交界交通灯仍然是失灵的。另外其余的屯门、元朗和天水围一带部分的交通灯就恢复正常运作，揸车朋友经过要留意。葵涌的葵青路较早前有水管急收，葵青路来回方向有封路措施，现在封路重开，就是葵涌的葵青路水管急收已经完成，封路重开。另外油麻地的西贡街有水管急收，西贡街去渡船街方向近住西贡街游乐场对出的唯一行车线仍然封闭。西贡的北潭路由于有斜坡巩固工程，北潭路近住北潭坳一段还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九巴路线94号都是要改道行驶。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果汁其实很多糖，直接吃水果更好。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将军路建明村建华楼、将军路怡明村怡月楼、湾仔坚尼地道54至56号绮云阁、沙田和斜村文和楼、屯门兆康苑兆杰阁、天水围天华村华佑楼、鸭脷洲渔安苑霞安阁、荃湾环宇海湾三座、牛池湾永定道20号怡富花园。 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转唔转？转定唔转啊？唉，到底转唔转好啊？ 喂喂喂，到底你想转啲乜嘢咁烦恼啊？ 第二阶段消费券多咗两个储值支付工具可以拣啊！我谂紧转唔转好啫嘛。 你可以慢慢比较下六个储值支付工具嘅优惠同埋可以用嘅商户。想转会啊？可以喺6月23号至7月23号期间更改登记记录，手续简单。如果唔转嘅话，就乜都唔使做噶啦。 因应近日新冠肺炎确诊人数上升，请市民减少宴会聚会，减低传播风险。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作出以下呼吁： 跨家庭的聚会是可以咧减少啦，如果是更加是跨家庭的聚会，脱去口罩一起饮食咧，就更加要加倍小心。 同心抗疫，打赢呢场硬仗。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6月22日，中电电缆桥起火焚毁，元朗、天水围及屯门大规模停电。 新增1198宗确诊，1076宗属本地个案。 海事处称德式珍宝海鲜舫沉没后，已要求船东提交报告。 美国落实禁止新疆产品，商务部指以人权之名行单边主义。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1在千禧年代有萧乐文和大家见面，想跟大家讲下靶场的消息先。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和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昨日香港就发生大范围的停电，涉及到元朗、天水围和屯门这些区，就话是涉及到在屯马线朗屏站附近一条的中电电缆桥，昨晚的7:00就起火，导致这个大停电。事件中就话是没有人受伤，不过停电也都导致到一些公共服务是受到影响，包括是屯门医院有一些需要接受紧急手术的病人要转院，天水围站一度要关闭，亦都有一啲區嘅網絡啊、電話網絡啊、上網嘅網絡等等咧嘅信號係受阻嘅，交通燈喺部分嘅地區亦都見到有交通燈咧係失靈。見到中電話估計有16萬嘅客户係受到影響啦，去到11:30已經陸續為14萬户咧係恢復翻電力供應啦，不過仲有餘下嗰2萬户咧，就預計要多兩個工作天咧先至可以恢復翻電力供應嘅，涉及到包括天水圍、天晴村、天富苑、天悦村同埋天泽村嘅咁。中電就話會同政府啦、管理公司等等咧協調，為受影響嘅20000户咧提供基本嘅公共照明同埋電梯服務嘅。會唔會你就係呢20000户咧，或者昨晚會唔會都有受到停電嘅影響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今日嚟講，教育局咧都指啊，天水圍局部地區仍然係停電嘅，11間學校咧係要停課嘅。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電話旁邊咧就有元朗區議會主席沈浩傑。早晨， 早晨。 早晨，沈浩杰。昨日就大范围嘅电力供应受到影响啦，你自己有冇落过去睇过，或者有冇睇过即系当时起火嗰个电缆桥啊？ 哦，有啊，其实我就收到消息之后咧，就第一时间就去咗电缆桥嘅位置啦。咁就当然唔可以太接近啦，咁就喺对面马路嗰度，咁就一路都了解住个情况咁样。咁其实个火势都系相当之猛烈嘅，咁直至到消防员嚟到之后咧，咁就都花咗啲时间，咁啊先至将个火系即系将佢控制住啦。咁但係其實都一段好長嘅時間呢，就兩條喉呢都係不停咁樣灑水。咁後尾我就同消防處啊警方了解過，咁點解仲不停咁灑水，咁原來佢哋即係撲熄咗橋面嘅火，但係橋入面嗰啲管道呢其實仲係燃燒緊，同埋嗰個溫度係相當之高啦。咁所以後尾即係 當幾個部門同埋中電接受訪問嘅時候，佢都有講到，其實都首次動用到呢、這個即係、機械人幫手去救火。 嗯，喺即係除咗救火之外咧，今次區內居民有冇話即係受到停電嘅邊方面嘅影響，或者有冇聽到啲居民主要反映個意見係點樣？ 我諗就都受到相當大嘅影響嘅，就即係有根據中電嘅資料啦，其實有160,000户。咁咗個平均講緊一户係三個人，其實講緊有50,000-60,000嘅居民係受影響啦。咁受影響嗰個程度咁又唔同嘅。咁基本上個範圍非常之廣嘅，就元朗市中心啦、天水圍啦、咁鄉郊啦都受到影響。咁後屘聽到原來隔離區屯門都有受到影響添。咁所以個波及嘅範圍係幾廣泛嘅。咁後屘了解翻，原來因為嗰度有三條主要嘅電纜喺度啦，咁所以個影響就非常之廣。咁但係大概兩個鐘到啦，咁就陸續都收到一啲唔同嘅居民就話啊，佢哋嗰度都恢復翻嗰個電力嘅供應啦。咁但係整體地域上嚟講，個範圍係幾廣嘅。 嗯，點睇整體喺中電喺今次事件入邊嗰個應對？其中就話。即係160,000户係受影響啦，不過11:30即係尋晚11:30咧就陸續為大部分啦，即係140,000户都可以恢復翻個電力供應噶啦咁，但係仲有20,000户要多兩日咧先至可以恢復翻供電嘅。喺佢哋嘅應對同埋今次處理，仍然要多兩日先至，其餘嗰20,000户係可以恢復翻供電啦。你自己點睇咧？又 其實整體嚟講，我覺得即係喺一個咁大嘅意外入边导致一个主要嘅电缆受到即系破坏嘅时间，咁其实喺短短两个零钟头就已经陆续可以恢复供电咧。咁呢一方面，我觉得即系都做得唔错嘅。但系即系到依家我哋都未知道真实嘅原因啊，点解仲有20,000户系唔可以好似其他咁样恢复到供电咧？咁呢个其实都是我今日会去同中电进一步了解咯，咁同埋即系明白系有受破坏嘅，咁但系即系对于居民嚟讲，特别喺咁炎热嘅天气之下，咁冇电咧，其实都几即系喺生活上都几多不方便嘅，即系搭 lift 可能搭唔到啊，开唔到冷气啊，冲凉咁如果用紧电热水炉嘅话，仲系咁啊，亦都冇得用电啦。咁如果唔系用明火煮食嘅，系用電腦嘅咁亦都用唔到，咁所以可以想象，其實即係冇一冇咗電之後，其實剎那之間係翻去一啲比較原始嘅生活。咁我諗呢個對居民嘅影響都比較大。咁所以我今日都會重點去即係了解呢一方面，同埋希望充電可以再加快啲恢復嗰個電力嘅供應。 嗯，知唔知佢而家嗰140,000户點解可以恢復翻供電啦？係咪用一啲嘅後備電嘅系統？又點解有？特別有20,000户，係咪涉及到佢哋地區某一啲嘅原因，所以就未能夠恢復供電咧？呢、這個會你尋日有冇問到，或者係今日先至了解到，定係點樣咧？ 嗱，就我都盡量去了解嘅，不過畢竟即係當時中電嗰個首要嘅工作就係盡快恢復供電啦，咁所以即係佢都冇太多時間去好細緻咁樣回應我啲問題，咁我一路有問佢哋嘅，咁但係以我個人嘅理解啦，純粹我個人理解，咁佢哋個電網應該係即係幾複雜嘅，咁同埋我諗佢哋都會遇到就係即係當某一啲位置出現咗 failure 嘅時候咧，咁點樣去由其他嘅地方去補翻啲電啊咁樣，咁似乎佢哋個電網係做得到呢一樣嘢嘅，即係譬如我哋好大範圍有啲地方冇咗電之後咧，咁佢就即係即刻就喺第二啲網絡嗰度可以供到電去。冇咗電嘅住户嗰度，咁當然啦。尋日講緊同一時間100,000+户係冇電嘅時候咧，咁佢都唔可以一下子就恢復嗰個電力供應啦。咁但我相信呢樣嘢佢哋有即係有一啲準備嘅。其實喺幾年前，如果大家記得咧，山竹嚟嘅時候咧，其實都係出現大停電。咁當然當時唔係淨係元朗啦，其實全港都有咁嘅情況啦。咁我諗佢哋都即係吸收咗啲經驗啦喺呢方面。咁但係畢竟尋日嗰個係講緊一條主電纜，咁之前打風係可能吹斷咗一啲，即係唔喺地下嗰度，係可能架空一啲，特別鄉郊嗰啲好多係以前整落架空嗰啲電纜，咁所以就整質上有啲唔同嘅。 嗯，針對而家嗰20,000户都要啲時間先至可以再復翻供電啦，要有邊啲支援俾佢哋？有冇聽過一啲涉事嘅呢一啲嘅居民嘅反應咧？ 我諗民政事務署嗰邊呢，就其實喺昨晚咁，我同阿專員都一齊喺現場，咁當時佢都即係迅速地呢就開放佢旗下一啲嘅社區會堂啦，咁讓一啲譬如即係好多屋企已經冇電咁冇冷氣，咁亦都有啲人可能住喺三十幾層樓，咁佢冇 lift， 咁佢點樣返上去呢，特別係老人家，咁其實都即係開放咗呢啲社區會堂呢，就做一個即係臨時嘅中心，咁可以俾佢哋暫住咁樣。咁、okay. 但係當然其實受影響嘅人都相當之多，其實講緊四個屋苑其實唔少人，嗰度我諗籠統計最低限度都有六萬人。咁點樣去整體照顧，我諗佢哋首要係恢復返嗰個電梯，因為其實嗰一帶嗰啲樓全部都好高。 除了話嗰兩萬個居民之外，整體個區經過昨晚之後，嗰啲嘅交通燈係恢復翻未啊？你自己觀察到，同埋之前都話一啲電信網絡受影響嘅，而家係咪都恢復翻嘅？ 應該都恢復翻嘅，呢、這個就冇再進一步聽到有啲乜嘢特別嘅消息。咁、我所知就短暫係交通燈冇咗電嘅。咁、當時即係警察就第一時間落去都係指揮交通咁樣。 OK， 好啊，唔该晒你啊，同你倾到呢度先。沈浩杰，沈浩杰咧就系元朗区议会主席嚟噶，又请多位嘉宾同我哋倾下。今次涉及到个意外起因咧，就系一个中电嘅一条电缆桥起火啦。咁讲下可能技术上可能涉及到啲咩问题。电话旁边有香港工程师学会电机分部代表卢伟筹博士，早晨。 系，早晨啊。 早晨啊，卢博士，可唔可以想了解一下先？一条嘅电缆桥起火，影响到一个咁大范围嘅停电啦，可能系涉及啲咩原因喺个电缆桥会出现一个起火先？因为过往都好似比较少听到嘅，点解会有个咁嘅起火嘅出现咧？ 咁嗰个真正嘅原因咧，其实就正如大家都知道咧，就系调查紧啦，咁就所以喺呢个时间就好难可以讲得到嗰个准确原因嘅。 可能涉及咩原因？ 提供一啲嘅就所谓我哋叫做 possible reason 啦，未必系 probable， 但系 possible 嘅 reason 啦吓。即係佢有機會，即係有機會可能好少，即係有機會啲咁。咁其實電力就來來去都係三樣嘢嘅啫，電壓、電流同埋我哋叫做個阻抗啦。咁呢個電纜會起火咧，就有一個 possible reason 咧，就可能佢叫做過載啦，即係嗰個電流過大啦。咁因為大家都知道依幾日幾熱啦，同埋琴日係直情係夏至啦。咁咧就加上嗰時係傍晚啦，咁我哋通常喺香港電力系統嚟講咧，傍晚一段時間即係六七點嗰時間咧，就係最高峰用電嗰個時間嘅，尤其是今日咁熱，咁嗰個時間就大家翻到屋企就會開冷氣啦。咁但係寫字樓仲未閂喎，寫字樓冷氣都仲係供應緊嘅，咁所以咧就喺好熱，如係喺傍晚嘅時間咧，咁、那個用電係高峰嘅，咁即係電流係大啦。咁如果一條電纜嗰電流好大，而又冇察覺得到嘅話咧，咁佢就會過熱啦，過熱就會起火啦。呢個就係第一個嘅 possible reason 咧，就係嗰個電流過大啦。咁另外咧就係另外一樣嘢就個電壓啦。咁會唔會喺嗰個網絡之中有啲乜嘢令到突然間有我哋叫過壓，即係 overvoltage 嘅情況咧？即係可能我哋有啲叫 switching surges 啊，咁如果係會行雷嘅話，佢俾雷打中啊，咁琴日應該係冇呢個 case 嘅。咁但係會有其他原因令到啱啱某一部分嘅電纜如果係過壓嘅話，咁過壓嘅話佢有我哋叫做有所謂 flash over， 即係跳火嘅情況咧，電纜裏面跳火嘅情況。咁樣嘅話咧，咁亦都會令到嗰個電纜會起火啦。咁一就係同電壓有關係。咁如果同阻抗有關係嘅咧？咁就有阻抗過高或者過低，咁呢兩個唔同嘅情況都可能會令到嗰個電纜會起火嘅。所以過低咧，就即係話喺個絕緣嗰度啊，絕緣即係佢上同上之間咧有絕緣嘅話，上同我哋叫上同地之間係有絕緣嘅。如果某啲原因令到呢個絕緣嗰個電阻咧係過低嘅話，譬如係嗰、那個老化嗰、那個絕緣老化。或者是即係其他原因，譬如附近有啲咩起火啊，令到嗰度嘅附近温度高咗，咁佢嗰個絕緣嗰個電阻會低啊，咁亦都會有一個跳火情況啦，咁亦都會係會著火啦。另一個咧，可能呢一個阻抗太高，咁嘅情況係點樣咧？一喺個接駁位咧，即係 接驳位嗰啲地方咧，那个阻抗应该好低，咁嗰电流先至会过到嘅。咁有可能喺嗰啲接驳位咧老化，或者系譬如出边外体伤咗，一雨水走入去啊，咁令到个接驳位电力嗰、那个接驳嗰、那个太过高嗰个阻抗嘅话咧，咁电流流过咧就会产生热啦。咁亦都會係可能會着火嘅。咁、 okay. 從外部內部嚟講，都係有呢幾個我哋叫做 possible 嘅 reason 啦。咁當然外部嘅嚟講，可以一啲原因啦，會唔會附近有啲嘢係已經着咗火咧？咁跟住燒到去咧？咁我頭先提供嗰啲都係叫做 possible reason 啦。至於今次個原因，就可能要係等調查啦，就咁樣啦。 頭先涉及到啲原因，尤其是內部啲原因，譬如老化涉及到嗰啲嘅絕緣嘅情況啊，同埋另外提到話啊，會唔會係過載咧、太熱啊，或者太多人用咧咁？但呢啲係咪都係過往嚟講可以有機會預計到嘅因素？你檢查會睇到係咪老化啦，係咪過載用得多電咁？其實你可能有一啲內部嘅監察睇到啦，係咪有任何嘅方法已經係做咗？避免呢一啲問題導致著火嘅咧，本身有冇一啲嘅保護裝置係喺呢一啲電纜嗰度嘅咧？ 係有嘅，當然就喺設計電力系統嗰陣時咧，其實都會預計依咁嘅情況嘅，咁所以都係有一啲叫做叫做監察系統咁監察住啦。咁但係有幾時啲監察系統嗰個本身如果係有某一啲問題，譬如嗰、那個我哋叫嘅 sensor 嗰個監測器壞咗啊？或者係喺嗰個嗰個傳輸系統嗰度，即係嗰個信號傳輸系統嗰個有問題啊，或者係即係其他啲問題令到察覺唔到，或者察覺到嗰個已經係比較上遲咗啊，咁就譬如尤其是過載啦嚇，咁、啊、即係咁你如果察覺唔到嘅話，佢一路即係啲人用電越嚟越多，咁佢為咗過載咗都唔知咁樣，咁係有嘅，有依啲咁系統嘅，咁但係個系統本身有幾時可能都會嗰、那個 monitor， 即係嗰個監察系統可能自己本身有問題嘅話，就會察覺唔到啦。咁、 okay. okay. 但係如果過壓咧，就嗰、那個就難啲啊！依家過壓幾時你察，當你察覺到嗰時，佢已經係。令到嗰個絕緣會損毀嘅，咁譬如好簡單就係、是、譬如閃電啦，閃電令到佢過壓嘅話，咁你閃嗰下，咁你一知道過壓嗰時，咁佢已經係個過壓令到佢係會會有個 flash over， 即係有個跳火情況出現咧，咁嗰個就會難啲啦，嗰樣嘢就。 OK， 嗱，另外大家想問呢個問題咧，除咗原因之外，但係點一條嘅電纜橋影響到咁大範圍咧？有三個區，屯門、元朗、天水圍一個咁大範圍嘅停電咧？咁另外就係、是、如果就算而家話恢復翻電力，都係講緊140,000户咗，有20,000户咧係仍然恢復唔到嘅。有啲咩原因喺其他嘅即係供電方面係令到有部分嘅用户而家仍然係用唔到咧？ 咁咧就主要即係一條電纜如果有問題，佢影響幾大咧？其實第一就睇幾多條電纜有影響啦。咁大家都知道，即係琴日中電講咗有三條電纜啦。咁另外咧就要睇個電纜嗰個 capacity 啊。即係通常咧個電壓越高咧，佢嗰個容量就越大嘅。咁喺呢個情況咧係132kV 啦，咁樣佢嗰個電壓係好高電壓嘅。咁即係換句話講，佢嗰個原本嘅傳輸電流好大嘅，加上係三條嘅話咧，咁你一冇咗嘅話咧，就會係個影響範圍好大嘅，就唔同只係一個可能叫做譬如我哋叫做11kV， 即係萬一屋嘅電纜咧，咁佢嗰個供電嘅範圍少啲嘅。132,000咧，即係個供電嘅範圍好大嘅，咁佢嗰個而係三條添，咁變咗令到嗰個受影響嗰個係好大啦。咁當然就喺設計依一個電力網絡嗰陣時咧，我哋通常都有所謂嗰、那個後備啦。喺一情況咧，就唔係發電嗰邊後備啦。依個情況同發電個後備仲冇關係嘅，通常。在香港你要講個發電嘅後備咧就好充足嘅，咁但係依個情況咧就同嗰個傳輸個能力個後備啦。咁喺喺依啲咁嘅電系統設計嗰方面咧，啲傳輸都有 backup 嘅，都有後備嘅。咁因為我哋好多時啲電網係我哋叫做所謂 ring circuit 啊，即係話環形電路。咁即係好多時候一點咧就唔係由一邊供電嘅，起碼兩邊供電嘅，好大部分情況雖然唔係全部點啦，好多時嘅點都有兩邊供電嘅。咁但係問題，當你冇咗一邊嗰陣時咧，你始終你淨係靠你一邊咧，佢未必可以完全取代曬嘅，佢唔會得翻一半。咁但係咧，佢亦都未必可以去到全部嘅。 咁變咗點解佢唔可以全部寬發法呢，就是、因為佢即使有呢一個 backup 啊，個 backup 唔可以係完全取代曬原本嘅兩邊供電嘅嘛。 OK， 咁所以咧就變咗係可以恢復好大部分， 嗯、 但一部分咧就可能要等耐啲啦。 OK， 咁而 最後我想問一下就係、是、而家就算恢復翻供電啦，喺而家嘅情況會唔會都預計短期內係繼續有啲供電不穩啦？就算而家已經恢復翻供電嗰啲嘅地區。 照計咧就唔會有呢個情況嘅，因為佢唔係惡劣天氣啊，咁嗰啲你繼續受天氣影響啊，而係一個火警啦，而一個火警嗰部分咧已經我哋叫做斷開咗啦，咁、 嗯、 所以就應該唔會有個供電不穩嗰情況嘅。 Okay. 好啊，唔該曬羅博士，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卢伟才博士咧，本身就是香港工程师学会电机分部代表嚟嘅。对于寻日在天水围、元朗和屯门有一个大范围的电力供应系暂停咧，你自己点睇咧？一八七二三一一，一八七二三一啊。好啊，转头翻嚟咧，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欢迎大家打嚟一八七二三一。会唔会系寻日嘅大规模停电都有影响到你哋咧？仲有二万户咧系仍然未恢复翻供电嘅，点睇？一八七二三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受天水围部分地区停电影响，再多三间学校今日停课，令到需要暂时停课的学校增至14间。新增三所学校是香港基督教服务处天行幼儿学校、仁济医院明德幼稚园、天水围宣道幼稚园。早前已經公布今日暫時停課的11间學校，包括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伊利沙伯中學、救生會、湯國華中學、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書院、天水圍循道衛理中學、金巴倫長老會耀道小學、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小學、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朝陽伯恩小學、宣道會葉兆蔭紀念小學、大埔浸信会幼稚园天泽村分校、神召会礼拜堂天泽幼儿园。有关学校会安排人手照顾可能返抵学校的学生，教育局亦都建议区内学校弹性处理个别学生因为受事件影响而迟到或者缺席的事宜。教育局会密切留意情况，并同其他政府部门联系，为受影响的学校提供适切协助。受到中电在元朗宏乐街电缆桥火警影响，天水围部分地区至今仍然停电。其中在天水围天富苑，不少居民在早上说屋内的电力供应暂时未恢复正常，有居民一早带着行李搬到其他地方暂住。有居民说对停电感到无奈，昨晚需要使用香薰蜡烛照明，亦都只是睡了一两个钟，稍后可能同家人要搬到酒店暂住。后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要以结果为目标解决社会问题，这个不仅是新一届特区政府将付诸行动的目标，更是带领组织文化改变的重要元素。要达至这个目标，团队要团结，执行力强，主动，以共同施政理念为基础，向同一目标迈进。李家超在文汇报撰文说，自己的团队主要有4个特点，包括做实事、执行力强、迎难而上、敢于破局、多元及忠诚团结，充分展现爱国者治港新气象。他强调是 用人为才，香港要重新出发，特区政府必须有变革的精神，在挑战面前不退缩、不放弃，以底线思维在各个领域做好预判、防范和规划，为市民解决问题。他说团队成员背景多元，不拘一格，团队将透过磨合和优势互补，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协同效应。美国落实禁止进口和新疆相关的产品，国务卿布林肯说，正是汇聚伙伴和盟友，将强迫劳动排除在全球供应链，表明反对新疆内的暴行，促请中国立即停止残暴和侵犯人权。他表示将继续提醒各间公司有关美国的法律责任。 美国国会去年底通过一项法案，要求企业证明从中国新疆地区进口的商品没有在强迫劳动的情况下生产。中国商务部在美国措施生效之后表示，美方以人权之名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主义之实，严重破坏市场原则，违背世贸组织的规则。美方的做法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严重损害中美两国企业和消费者利益，不利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是报26,258点，升1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7.89美元，卖出1,828.7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85，日元136.39，瑞士法郎0.968，加元1.295，人民币6.691，英镑对美元1.226，欧元对美元1.052，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兑美元0.631。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大致天晴，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主教坟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景台。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主教坟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景台。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屯门市广场噶，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市广场对出。咁较早前啦，蒲岗村道去慈云山方向近住凤德道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只系一大车多，就是蒲岗村道去慈云山方向近住凤德道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一大车多。咁提一提大家啦，咁而家喺屯门、元朗同埋天水围一带嘅交通灯已经恢复翻正常运作啊。就是屯門、元朗和天水圍一帶的交通燈已經恢復正常運作。隧道方面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排到灣仔運動場，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排到愛民村，七行道北過海龍尾佛光街橋底，加士居道去紅隧龍尾渡船街天橋近果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过了电话机楼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着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在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着博爱交汇处就挤塞，车龙排到去新田公路近着模范乡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进景园。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830，迪丽热巴、任嘉伦领衔主演《御交妓》。 因为纪云和体内早已形成伤脉，所以仲有一次重塑仙体嘅机会。林浩清于是随住佢嘅气息，揾到转世嘅纪云和，并耗费半生灵力帮佢由九尾狐妖重塑人形，并赐名阿纪。 国剧830《御交妓》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2022年6月22日，中电电缆桥起火焚毁，元朗、天水围及屯门大规模停电。 新增1,198宗确诊，1,076宗属本地个案。 海事处称得悉珍宝海鲜舫沉没后，已要求船东提交报告。 美国落实禁止新疆产品， 商务部指以人权之名行单边主义。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8，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因为电缆桥起火嘅事件咧，导致寻晚喺元朗、天水围、屯门有一个大范围嘅停电嘅咁。啊，见到中电都话，经过紧急嘅调配电力供应啦，咁啊优先系恢复翻电力供应咧，系俾一啲紧急服务，好似系医院啊、铁路咁。咁寻晚去到大约11:30咧，已经陆续为140,000户咧系恢复翻电力供应噶啦。咁仲有20,000户咧，就要预计多两个工作天咧，先就可以恢复翻电力供应嘅。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政府方面咧都话非常关注中电电缆嘅意外事件，已经启动政府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政府会要求中电咧详细调查今次事件，揾出事故发生嘅经过同埋成因啦，亦都要提交报告嘅咁。电话继续开放啊，热线1872311。电话旁边咧就有陈生嘅，早晨。 早晨你好。 你好，请讲。 我寻日。咁啊，當然係住喺天水圍啦。我係天富苑嘅住客嚟嘅。咁啊，7:00左右，我哋要見到依燈閃兩下。我嘅經驗就覺得，咦，可能啲電有問題。咁啊，同啲小朋友講，喂，陣間可能會停電，你有心理準備先啦，唔使驚。咁佢講完，都未使2-3分鐘就熄曬燈啦。咁啊，出去一睇，咦，旁邊嘅屋苑都熄曬，街燈都冇埋，我哋知道依次大件事啦。咁啊，我哋平时都有啲露营灯啊，嗰啲咁嘅嘢着住，有啲太阳能嘅充电灯嗰啲都可以即刻用得到。咁啊，食完个饭，咦，咁大范围停电又冇办法恢复到啊，开始有朋友发啲短片过嚟。咁我哋屋企人啲手机咧，有啲网络唔得嘅，有通唔到嘅，有啲网络通得到嘅。咁啊，见到啲片，哦，原来嗰条电缆喺元朗烧着咗。跟手都好快脆就有消息话条电缆烧冧咗啦，咁啊，哦，冇办法啦，搵办法走人啦。咁咧，我哋都去过元朗啲亲戚嗰度，打算喺嗰度住一晚嘅。但系住下住下发觉，诶，咁第二朝翻学都好麻烦噶，又要拎校服。咁我哋翻翻转头就睇下，谂住拎校服去亲戚嗰度咧，第二朝带小朋友啦。咦，有啲区域开始未使11:00都已经见到好多屋苑陆陆续续有灯啦，我哋觉得好有希望啦。咁啊，带小朋友翻屋企啊，半夜三更12:00翻到去天水围天富苑屋企。咁啊，安顿。 当时你翻到屋企系未有灯、未有电嘅，仍然系。 喺我哋天富苑系乜都未有嘅。旁边嘅道路交通灯冇嘅，街灯冇嘅。咁啊，有轻铁，佢啊轻铁可能系自己嘅供电系统，轻铁有嘅。咁啊，大厦嘅屋苑咧，楼梯灯系有嘅，因为嗰啲可能系属于紧急电啦。系咁啊，出入冇问题嘅。但其他路面嗰啲我覺得好危險啦，咁我自己揸車出入呢，啲停車場我去攞車嘅時候，其實啲停車場全部黑晒嘅，嗰啲地下停車場淨係得啲出路燈嘅啫。 咁你尋日去親戚嗰度嗰啲交通燈都係熄晒㗎喇係咪？ 喺有牽涉到嗰幾個屋苑嘅全部都有問題，但係靠近天水圍西鐵站旁邊嗰啲已經係好好㗎喇。嗰陣時9:30左右、okay. 一路都好好㗎喇。元朗嘅親戚我哋同佢通消息嘅時候，佢受過影響係一陣間嘅啫。 今朝呢，我想知今朝嘅情況你哋點樣？ 咁啊，因為我哋瞓咗覺呢，但係我哋有啲皮風扇啊，其他嗰啲充電器啊嗰啲，佢一有返電聽到嘟嘅聲㗎嘛，同埋我係著住一盞聽單，希望一話有電我哋會知道啦咁樣。咁真係4:00左右係曾經恢復過供電嘅。咁、 okay. 好高興啦，嗱一聲將啲電話拎曬出嚟充啊，啲充電器嗰啲都充啦咁樣啊。咁、啊，原本想洗衫嘅衫啊，即係話洗幾又洗啦。一開始之後都唔夠20分鐘左右嘅供電，跟住又停返啦。即係恢復返就只有緊急電、okay. 有返，其他嗰啲嘢就熄返曬啦。 OK，好啊，唔该晒陈生嘅分享，我哋都继续听下其他嘅听众啊，有陈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哦，系早晨，你好。 你好，陈女士， 我都系住天水围嘅吓，咁、我就分享啦。好似琴日突然间冇电啊，系乜都唔知啊，即系平时我哋对面嘅好多楼宇系有电有灯噶嘛，突然间黑晒，咁、那个妈妈90几岁，佢会觉得周围都黑晒咧，好似有啲惊咁样啊。你行开啲，佢都会惊嘅咁样。咁样咧就话咁楼下咧。有好多啲救火车声，我咁啊拍晒喺度，咁又唔知乜事。咁同埋救火车添未嚟之前咧，来不来有啲可能贪玩嘅男仔咧，好大声喺度大嗌， 喺度嗌，好似惨叫咁吓到你，突然间唔知咩事究竟。咁你见到黑掹掹就好惊咁个处境咁好似。咁手机系完全打唔出噶，我哋有几个电话都系唔会打得到出去嘅。咁同埋屋企电话都系打唔到出去，好似都失晒联络咁，沿住漆黑一片。咁同埋咁到九点几先有翻电。咁个妈妈佢老人家唔好坐得耐，坐得耐个。那個腰骨好痛，要入去房瞓，點啲咁巧，我哋嗰張牀係電床嚟嘅，就個 iPad 升咗上嚟，就放唔翻落嘅。每天之前就咁同埋飲水煲又係用電嘅，冇撳水出嚟用嘅，即係有時真係會有啲不便啊。同埋最主要係個環境令到你驚，因為你周圍冇曬電，黑掹掹，仲落，不過啲人貪喺度大嗌咧，你就唔知發生乜事啦。同埋最主要就話政府可應變應該快啲，你應該嗱樓下咧有啲人就喺度冇。即系冇上楼啊！即系又惊啦，又冇电。咁啱我哥哥又嚟买生果俾我妈嘅，冇咁啊要行翻楼梯上去。咁啱楼顶廿几楼嗰啲就爆水管嘅，漏到全部所有楼梯都湿晒嘅。咁其实都系要应该喺楼下度派电筒、派电池俾人哋，家家户都有电咪走翻上楼咪屋。 你住几多楼啊？你住几楼？ 我就好近啫，我十二楼就好彩吓。 好啊，唔该晒陈女士啊，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1，有关于寻晚停电嘅情况，继续欢迎大家打嚟讲下嘅咁。电话旁边有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张欣宇，早晨。 早晨，早晨，主持，早晨。 早晨，张欣宇，你系咪都有落过去啲受影响嘅地区嗰度睇过？尤其是寻晚过后啦，成个即系市面或者路面嘅情况又如何咧？ 哦，系啊，咁琴日其实事故发生咗冇耐啦，咁其实我哋本身首先去咗事故嗰、那个即系起火个点啊，抢修个现场啦，咁之后咧再夜啲咧都有入翻去我哋天水围即系最受影响嘅嗰啲成个区吓行睇翻恢复供电嘅情况，咁一路去到凌晨，即系其实根本上系成个通宵啦，其实喺天水围咧都有超過一半嘅屋苑咧，其實係未能完全復電嘅。咁但係而家咧，我哋啱啱最新消息咧，其實中電公司啱啱幾分鐘之前通知我啦。咁其實佢哋應該咧有信心咧，係可以喺嚟緊呢幾個鐘咧，就全部係俾翻嘅。 即係連之前話要兩日嗰兩萬户都可以有翻曬電係咪 啊？係啊係啊，根據中電公司咧都係咁講嘅，佢哋可以即係之前所嗰啲話兩日嗰幾條村啦，佢哋都諗住喺嚟緊呢幾個鐘咧，希望可以全面恢復翻嚇。 全面恢復翻係唔止一啲嘅基本公共照明電梯，係所有每一户平時用開電嘅都可以有翻曬電係咪咁啊？ 冇錯，因為其實嗰啲基本即係水泵啊、升降機啊、咁嘅照明啊，咁應該係琴晚通宵咧就搞。都差唔多搞掂嘅，咁而家讲紧咧系即系俾翻即系住户佢自己家用电器嗰啲电咯吓。 整体嚟讲，点评估今次即系中电嗰个嘅反应或者处理？ 但我谂个技术上咧，咁其实系好需要检讨嘅。但系而家个调查报告咧，我哋都睇唔到，所以都唔系太清楚究竟发生咗咩事啦。首先个事故成因系嘛，咁同埋咧点解？即系其实我哋嘅供电系一个网络嚟噶嘛，咁即系好有少少似公路啊，一条路唔通咧，即系理论上咧你系可以行翻另外一条路嘅。咁点解喺嗰一区咧，即系呢个我哋叫呢个 changeover 或者 bypass 嘅过程用咗咁耐咧？咁呢个系好，我哋都想了解背后嘅技术原因啦。咁同埋有冇一啲其實可能香港我哋慣咗一個咁 reliable 嘅供電內啊，咁所以咧嗰、那個各個部門之間嘅嗰個應急啊嗰啲嘢咧，就可能未必有做啲咁嘅預案。咁我覺得借今次機會咧，其實都值得係即係 from 一個我哋成日講智慧城市嘛。咁其實智慧城市當中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就係叫 resilience， 即係遇到呢啲突發情況之下，唔同部門嘅配合。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值得去檢討嘅。 尋日唔同部門嘅配合又如何呢？尤其是除咗話即係電力供應之外啦，都影響到其他公共服務嘅，包括港鐵嘅服務啦，喺屯馬線荃灣西至到屯門站嘅列車服務係一度暫停嘅，停咗係大半個鐘嘅咁。不過佢喺八點前其實都恢復翻正常㗎啦。咁成個港鐵，即係你自己有冇遇過喺咁嘅情況下會係停影響到佢哋嘅服務啦？同埋佢哋後屘大半個鐘頭恢復翻服務，其實嗰、那個反應又點樣咧？ 其实港铁嘅设计咧，因为佢嗰个对稳定性要求比较高啊，所以当时咧应该起嗰阵时咧都已经系预留咗，其实有唔同嘅 source 嘅电，咁系供应俾嗰个铁路线嘅。例如咧，其实屯马线我哋讲紧咧，总共全线啦有五个供电站，咁 如果是前西鐵那一段即是以前西鐵那一段呢都有三部供電站出来就是那个去供應返成條舊西鐵。咁昨日呢就是天水圍那个供電站呢是冇咗啦咁大家都明白啦即是天水圍那区冇晒電啦嘛。咁后面呢佢就应该是用咗葵芳即是位于大约位于葵芳那个供電站呢就俾晒天水圍打后即是荃灣西一路去到屯門那段路嘅那个電啦。咁呢、這个即简单嚟讲就係喺嗰个咁嘅情况之下呢、這个个设计或者个应变机制呢就发挥咗个作用嘅。咁我睇返个时间大约呢佢总共由停电到恢复返用咗半个钟啦咁呢个都系一个、算系比较合理嘅时间啦。 成个事件你会点样跟进或者仲有啲咩位置觉得可以做政府嘅回应又点样呢 我覺得政府前線部門，例如民政啊、消防啊、警察嗰啲咧，我哋琴日喺現場睇到咧，佢都真係好努力嘅，都係睇翻自己部門入邊咁啊，可以有啲乜資源啊，可以點樣調動啊，去安排。例如警察琴日都係兵分幾路啦，喺除咗喺事故現場去維持交通秩序，咁亦都係天水圍嗰啲冇電、冇街燈、冇交通燈嘅地方，其實都係加強咗交通警去指揮交通，同埋加強咗巡邏嘅。咁消防更加唔使講啦，即係除咗要救火，仲要去。帮啲人即係去帮啲搵啲嘅老人家啊啲市民咁样。咁民政个反应都快嘅即係其实喺现场我哋琴日都同民政专员全程喺度溝通咁佢哋都开咗啲中心啊去同埋夜晚去到凌晨两点几我哋都仲通緊电话咁后尾佢都即係见到有啲住户都系仲系返唔到企咁都再加开多咗一个中心嘅。咁我觉得各个部门自己系好努力嘅但系呢就头先所讲其实我哋對呢一啲咁樣嘅大規模停電呢我哋應該係冇一個整體嘅預案嘅。咁變咗呢其實呢每一個部門呢其實都係做返自己嗰個部門有能力去做嘅嘢。咁有啲跨部門嘅協調呢例如頭先我都聽到上面嗰位女士講到可能一啲食物啊或者係即係可能電筒啊電芯啊嗰啲嘅供應呢咁其實呢啲我覺得如果有個預案嘅話呢咁 touch 啦下一次再出現嘅話咁其實可以做得更加好嘅。 我見你喺啲報章度係咪都提到話三月嗰陣其實用過嗰個緊急警示系統係咪覺得係今次呢個停電事件其實應該啟用呢 是啦因为其实今次佢唔系一条屋村或者几栋楼嘅一个事故嘛其实佢系讲緊一个好大范围几十本身嘅住户都已经系几十万人啦。咁再加上其实呢几十万人佢唔系淨系嗰区嘅佢可能都系分布喺香港唔同地方当时放完工食完饭准备返屋企。咁亦都可能有啲人会入去嗰区咁样。咁同埋又影响公共交通啊公共医院啊。咁我觉得啱啱咪就系呢啲情况系适合用返嗰个 system 啦。咁同埋呢即系除咗系提供一个最新情况嘅资讯之外呢其实亦都系可以将一啲求助嘅电话即系民政嘅电话啊即系一啲支援嘅电话咁可能系可以摆喺个短信入面令到大家知道啊如果你有咩事你可以搵边一个去帮手。咁我觉得其实如果琴日有用呢就是比较好啦。 Okay. 而冇用嘅原因呢其实我都觉得係值得喺唔同嘅层面去检讨嘅。 好啊唔该晒张欣宇。张欣宇系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嚟嘅就住大停电喺屯门元朗天水围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嘅。电话旁边再请一位嘉宾有中电中国区行政总裁亦都系立法会议员陈少雄早晨。 係早晨我首先让我澄清一下呢就我喺中电都退咗落嚟啦我就而家系中电嘅高级顾问。 OK, 中电高级顾问。 我系专注于立法会嘅工作啦为即系市民大众服务。 OK。 咁首先呢就头先听到张欣宇议员都提到有几个点啦咁样。咁我就对于即系琴日造成一个几即系广泛嘅市民不便啊佢停电呢中电就对受影响嘅客户深表歉意嘅。咁喺呢一个咁大家关注嘅问题入面呢我哋中电嘅同事呢就喺琴日一直嚟马不停蹄呢就不眠不休就希望将受影响嘅情况呢减到最低。咁其实大家都睇得到喺即係新闻公布入面都见到即係曾经有十几二十万嘅客户受到影响啦。咁一路陆续而家恢复供电呢咁都仲有一小部分嘅客户呢我哋係继续抢修当中嘅。 但我都想问一下陈少雄即係一般嚟讲喺个电缆桥喺咩情况会有可能导致今次相对大规模嘅地区出现停电啦同埋系咪话一个电缆桥其实有几条电缆喺入面嘅都。 係呀进一步嘅资料显示呢就嗰个电缆桥呢就有三组电缆嘅。咁佢供电嘅范围呢係供电喺都几广泛就係、是、包括元朗啊天水围啊屯门一带个电力供应。 咁喺琴日出現呢件事，佢咩原因導致到有即係大火呢？咁呢個進一步係需要調查嘅。咁啊，中電嘅同事呢就首要嘅任務就係要確保我哋市民大眾即係陸續續恢復電先。咁呢個係即係要搶修啦。咁就尤其是喺琴日出現咗呢個事件之後呢，我哋啲同事最重要就係確保一啲重要嘅服務就不受影響。或者盡快恢復個供電先啦，例如醫院啊，例如港鐵啊等等呢啲，即係大家係認為緊急服務需要嘅咁樣。咁陸陸續續咧都復修咗，咁啊有大部分都恢復供電啦。咁剩翻嘅有一部分咧，就較早前我攞到個資料，應該大都有20,000户咁上下啦。咁就首先我啲同事就要逐步恢復供電。希望即係唔使兩日添啦，咁但係計劃當中咧就係、是、有幾快就做幾快咁樣，然後咧就同步咧就另外啲同事就會進行一個意外嘅調查，究竟呢、這個呢條橋無端端點會起火咧？咁即係我就手邊未有進一步嘅資料，就根據即係我哋通常做嘢嘅方式，喺個電纜橋嘅設計入邊咧。應該會有消防系統啊、保護系統啊，有啲即係譬如話外面有一啲破壞啊或者咩剩咧，基本上咧，除非係好特別嘅情況底下咧，通常都有若干嘅保護作用嘅。咁呢個嘅點解會導致到大火，同埋導致到佢同一組即係成條橋都冧埋咧？咁呢個係我哋即係啲同事聯同埋即係消防處同埋警方咧係調查嘅一個方向嚟嘅。 通常喺个电缆桥度会有啲乜嘢嘅保护装置喺起火嘅时候会发挥到作用嘅？ 通常都会有啲消防系统啦。咁就喺一个嘅即系封闭式嘅天桥嘅入边有啲电缆设施嘅咧，咁都系一啲即系重要嘅设备啦。咁所以嘅好基本嘅消防设备一定会有嘅。咁同埋咧喺个设计度咧，因为呢啲电缆系提供一个广泛嘅地区嘅供电嘅话。咁所以從嗰、那個即係132,000伏特呢個高壓嘅供電個系統入面呢，我哋通常都有後備設施嘅。咁呢後備設施就係話，譬如我同一啲媒體朋友交代一下啦，我哋通常都用一個 N-1， 即係話如果假如係需要一條電纜供電就夠㗎啦。但係我哋以即係我保障安全為起見呢，通常會設計多一組電纜咁，即係譬如話如果兩組電纜係夠供電啦，咁我哋會加多一條電纜。咁所以 N-1 嘅 N 嘅意思即係話任何三條電纜嘅其中兩條都可以提供廣泛嘅即係電力嘅需求嘅服務咁樣。咁所以喺琴日出現咗呢件事嘅時候呢，其實都其中一個調查方向就話點樣會導致到一個廣泛地區停電係即係造成大家不便呢？咁呢個亦係一個調查方向之一嚟。 你自己估计喺而家恢复翻供电之后啦，会唔会继续有一啲即系短期供电不稳嘅情况，又或者其他呢啲嘅电缆桥有冇可能出现今次呢个嘅起火嘅事件，又导致其他大规模嘅停电咧？ 嗱，呢个电缆桥呢个设计咧，都喺中电系统都唔多嘅。咁我哋大部分嘅电缆咧，就系放喺即系地下噶啦，咁就有足足嘅保护啦。咁另外咧就有啲偏远嘅地方咧。就會用一個架空天線嘅設計，咁嗰啲架空天線嘅設計，咁可能大家市民大眾都偶然會感覺到嘅，譬如行雷閃電、落大雨咧，或者有啲樹枝啊、雜物咁飛過，係掛咗喺啲天線嗰度咧，就會有機會造成一短暫嘅停電，或者係大家偶然會見到斬一斬燈啊嗰啲咁樣，嗰啲係會出現嘅。但係電纜如果係埋喺地下咧，相對係即係比較安全嘅，因為佢有即係埋咗喺泥土下面咧。咁除非有即係有啲人不覺咁樣去坐個地下咁就坐到啦，咁但係基本上都係可靠嘅。咁但係而家啲電纜橋嘅設計呢，其實都係獨特嘅，即係特殊原因底下我哋建一條咁嘅電纜橋。咁就正如頭先我所講呢，喺呢個設計考慮入面必須要考慮到譬如話外來因素啊，或者係內部因素啊，咁有應該有充足嘅保護系統呢，係確保佢唔會導致廣泛有啲破壞咁樣嘅。 我見有啲 就是我哋下一步要调查方向，就是再要加上研究咗之后呢，调查原因之后呢，点样可以避免将来会发生类似嘅情况。 剛才我同一啲即係工程师傾开呢，佢都话提到可能有啲咩因素导致起火呢，包括话会唔会係过载啦，即係可能用电嘅高峰啦，喺当时嘅时间都提到係咪可能有啲老化嘅情况啦，你估计呢啲原因係大唔大机会呢？ 啊，其实任何原因我哋喺呢个阶段都唔排除嘅。咁就你譬如话老化咧，咁因为呢一组电缆相对都唔系话好旧嗰只嚟嘅。第二咧就即系中电通常喺我哋个嗰个维护系统入边咧，都会针对咗有啲特殊嘅设施啊，譬如话如果真系老化嘅时候，考虑会有更换或者系特殊嘅一啲保护系统啊咁样样。咁嗱，就呢个时候其实太早去即系判断啦。咁如果你譬如话讲起会唔会因为即系大家因为天气嘅缘故啊，用电需求系好大，而导致到即系个电缆系即系唔够力啊嗰啲咁样咧？咁其實就呢個就係調查方向啦。就而家我哋嘅設計入面呢，通常遇到有一啲負荷增長，我哋預期到佢會超出嗰個電纜嘅原來嘅容量嘅設計嘅話呢，其實我哋應該一早就會有所行動嘅。咁但係當然頭先所講就係不排除任何可能性呢，我哋都會係喺個調查方向入面。 最後我想問下陳兆雄啦，喺恢復返電力嗰陣呢，係咪話可以搖佢恢復派電，定係有一個嘅人手安排嘅？尋日以你了解係點樣嘅？一分鐘到啫。 哦，其實兩部分都有嘅，似乎喺嗰個系統入面，如果係我哋正常嘅運作底下咧，係通常都係遙控嘅，係遙佢控制嘅。咁但係有啲情況就譬如好似琴日咁，都係比較不尋常啦。咁我哋為安全起見，確保即係每個住户恢復供電嘅時候唔會導致有問題咧，咁我哋都會有人手即係配合去即係處理個現場環境嘅。 就會慢啲喎，但係係咪會咁？ 但係安全為重啊嘛。 Okay.好啊，唔该晒陈少雄，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陈少雄咧系立法会议员嚟嘅，咁亦都系中电嘅高级顾问。就住咧寻日停电嘅情况，涉及到大范围啦，屯门、元朗、天水围，继续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嘅1872311，1872311，继续开放住。会唔会你嘅屋企仍然系受到一啲电力供应嘅影响咧？1872311。 覆盖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酷热，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黄海怡和刘国华。 先看明报报道，本港发生极罕见电缆桥起火事件，港铁屯马线朗平站附近一条中电电缆桥昨晚大约7点左右起火，导致元朗天水围和屯门一带大停电，160,000户受影响，其中20,000户预计要2个工作日才恢复电力供应，事件中没有人受伤。停电令到公共服务受阻，屯门医院有需要接受紧急手术的病人要转院，港铁天水围站一度要关闭，3个地区网络信号受阻，部分交通灯亦都失灵，电缆桥焚烧大约1个钟头，折弯塌下，大火在晚上8点左右大致救熄。中电企业发展总裁庄伟恩向受影响居民致歉，被问到可不可以排除事件涉及人为因素，他说仍然调查当中，不能够揣测原因。明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珍宝海鲜舫沉船事件备受关注，有海事专家分析，据天文台气象报告，当日西沙不算大风浪，但海鲜舫又没有全面评估结构状况，以适宜拖出公海抵御大风浪，事前有没有做足封舱等加固措施，所属的公司未有进一步交代。有专家质疑船东为什么不仿效当年姊妹船海角皇宫海鲜舫，以半潜船将海鲜舫放在甲板运送，各方促请当局要追究船公司交代。海事处表示，船东在公布沉没之前没有接获通知，已经要求提交书面报告。星岛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新一届行政会议名单预料最快今日公布，据了解最新流传的16个行会非官守成员，有9个现任行会成员很大机会留任，包括将会出任新一届行会召集人的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有全新加入行会的包括食卫局前局长高永文，曾经出任李家超选举代理人的全国政协陈清霞，曾经出任多项公职的保监局创始主席郑慕智等人，民建联将会由副主席陈克勤做代表加入行会。明报报道， 信报报道，监警会前年就反修例事件提出52项建议，监警会主席黄佩斯寻日表示，警方已经全部落实。 對於警隊的努力和回應感到滿意，警方參考海外經驗之後，認為催淚彈不會對健康和環境造成傷害，因此無需就催淚彈的毒理水平成立專家委員會作跟進。警方透露，截至今年5月31日，一共接獲1949宗有關反修例事件的投訴，其中536宗獲監警會通過，當中23項指控獲證明屬實，其中一項在721事件當晚發生，一名警員因為未有向報案人提供報案編號，被裁定疏忽職守。信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說，她在18年施政報告提出改善公營小學管理層薪職建議，已經獲得立法會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支持通過，將會落實執行。9月新學年起，每一個小學校長和副校長可望加薪大約20%。教育界議員朱國強預料，在移民潮底下，小學管理層獲得加薪升職，有助學校提升學界士氣和挽留人手。經濟日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廣東廣西是香港蔬菜的主要來源地之一，連日來的暴雨令到兩省的公廣菜場亦都受到波及。有公廣菜場工作人員表示，連日來的降雨確實令到菜場造成大量減產，最高達到40%，令到蔬菜價格飆升。目前公廣菜場竭盡所能保障公廣蔬菜數量不會出現明顯減少。文匯報報導。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暑假期间检疫酒店一房难求，有旅行社就以高价炒卖检疫房，市民无奈要付出高价检疫隔离。特区政府应该执行实名制订房，设立统一网站处理检疫房预订，并且善用社区隔离设施，增加检疫房的供应量，杜绝炒卖歪风。文汇报社评， 东方日报政论话，网上有人炒卖检疫酒店房间谋取暴利，海外港人在香港亦都有住所，点解唔俾佢哋改为居家隔离，甚至将丢空嘅方舱医院改为廉价嘅隔离设施？疫情之下，百业萧条，民生为艰，香港只有检疫酒店、疫苗供应商同埋核酸检测商呢三大行业得益于政府嘅防疫措施而赚个盆满钵满。东方日报政论， 经济日报社评就话，受累于新冠疫情，启德体育园区部分工程将要延期一年。港人最关心嘅系公营房屋一旦滞后嘅话，点样补救问责？社评话，随住政府财政司司长分工渐渐成形，当局应该及早公布透明嘅土地建屋监督机制和关键绩效指标 KPI， 更加要善用新技术、新的协作模式追落后，履行提速、提效、提量的三大承诺。经济日报社评。 星岛日报社论，珍宝海鲜坊在南海遇风浪沉没，结局情节过于戏剧性，仍然有不少疑团。社论希望今次事件能够促使市民和政府从中吸取教训，做好保育工作，期望下届政府制定更周详而整全的策略，以免政出多门，令到一些具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能够有系统地保育。星岛日报社论。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三宗嘅交通意外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主教坟场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龙翔道，近住龙盘苑。重复多次咧，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主教坟场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龙翔道，近住龙盘苑。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嘅快线咧，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但系同一个位第三线咧又发生交通意外。车龙就去到屯门医院，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第三线的交通意外，刚刚最新的消息就是刚刚清理好的，龙尾就未消散，排到屯门医院。讲多次了，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第三线的交通意外刚刚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屯门医院。在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车龙都是未消散， 排到新田公路近住米埔，反方向去上水，龙尾就去到唐人新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嘅，断断续续排到新田公路近住米埔，反方向去上水，龙尾就去到唐人新村。咁至于较早前咧喺天水围嘅交通灯曾经失灵嘅，咁而家所有喺屯门、元朗同埋天水围一带嘅交通灯已经恢复正常运作噶啦，所有位于屯门、元朗同埋天水围一带嘅交通灯已经恢复翻正常嘅运作。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希福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富豪东方酒店。在新界方面，环保大道出九龙方向近住日出大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大赤沙消防局，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和斜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骏景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鸭脷洲、海怡半岛、美辉阁、马鞍山、锦英苑、锦强阁、红磡黄埔新村、安桂楼、沙田水泉澳村、竹泉楼、柴湾兴华一村、卓华楼、筲箕湾爱蝶湾六座、鲗鱼涌康山花园五座、大围龙亨村、乐心楼同埋筲箕湾兴东村兴祖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稳定是发展的基石。 香港回归祖国25年，面对各种挑战，始终坚韧自强。今日我哋迎接更多机遇。香港将会高速向前迈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巩固国际地位。 未来的香港， 我们一起创造。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2022年6月22日。中电电缆桥起火焚毁，元朗、天水围及屯门大规模停电。 新增1198宗确诊，1076宗属本地个案。 海事处称德式珍宝海鲜舫沉没后，已要求船东提交报告。 美国落实禁止新疆产品，商务部指以人权之名行单边主义。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讲有关于咧电缆桥起火导致元朗、天水围、屯门一带咧寻日停电嘅情况啊，喺清晨嘅时候咧系中电企业发展总裁庄伟恩咧就系向受影响嘅居民咧系致歉嘅，咁啊呢个系讲紧系寻晚佢哋出嚟见传媒嗰阵咧系致歉嘅。被问到咧能唔能够排除今次嘅事件咧涉及人为因素咧，佢就话仍然系调查紧，就唔能够揣测原因嘅咁。仲有冇一啲嘅街坊喺当区仍然受到停电嘅影响嘅咧？讲下你嘅睇法。电话系18723111，18723111。电话旁边咧就有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刘国芬，早晨。 早晨你好，早晨大家好。 早晨刘国芬，你据你了解那度的居民的情况，现在最新的情况是怎样，或者有没有再进一步的进展呢，在经过一些复修的情况下？ 明白，都多谢你哋啊，因为都想第一时间你将啲信息咧系俾到居民嘅。其实我哋喺八点半嘅时候咧，都收到中电咧系讲咧已经系安排全面恢复翻啊，即系供电噶啦。咁但系咧受影响嗰啲大厦管理公司咧，系可能需要安排一啲电工去现场咧去打电咧，即系啊拍翻啲掣咧去复电嘅。咁即系佢哋嗰个供电咧系已经恢复晒噶啦。咁呢个而家个别屋苑咧。是我自己都陆陆续续将个信息发布咗之后呢都收到即係一直去到今朝都未有电嘅例如天富远等呢都啱啱表示已经有返电嘅啦。咁所以就可能如果嗰啲电工去到现场开制之后呢都未有电嘅话呢都可以联络我哋或者中电呢咁我哋会继续帮手跟进嘅。 据你所知点解会即係原本话要预两个工作天去即係去复修返先至有返个供电啦突然间又有返供电呢有冇了解过个情况 我想其实即系预两个工作天啦，一定系即系中电嗰个希望可能有松啲嘅时间，或者佢哋都系即系全力抢修紧嘅。咁但系因为你知道呢啲即系如果发放得唔准确嘅时候咧，可能令到居民更加鼓噪。咁所以佢哋个时间应该有预松到嘅。咁但系经过通宵抢修之后咧，终于即系八点半咧系有个好嘅消息系可以全面恢复翻电力。咁我自己而家都即系。同我哋嘅團隊咧，係聯絡緊各個屋邨嘅管理公司同埋房屋處咧，希望盡快派人落去咧，開翻啲掣，睇下係咪真係有電到嘅。 整體嚟講，你點睇今次嘅事件同埋各個部門、各個機構應對嗰個嘅反應？ 我自己睇咧，其實嗰、那個部門嗰個緊急協調咧、仍有待改善啦，特別係嗰、那個緊急警示系統啊。咁啊，即系我哋花咗个亿公帑去做呢个系统嘅时候咧，喺疫情期间突然间即系响过一次，咁大家嗰一刻都好震惊，因为其实嗰一刻都唔系话好严重嘅事，但系今次几十万人咧系一个咁大嘅区域，元朗、屯门、天水围咧系大停电咧，居然系冇出动呢个系统咧，其实真系好有问题噶。呢、這个系统系咪如同虚设？究竟咩嘅准则之下可以动用？边个人决定去用？我谂真系要交代清楚，因为去到琴日好深夜嘅时间咧，仍然都会有好多嘅人咧未知发生紧咩事，同埋好想知道究竟个进度去到边啊？几时会有电？咁特别其实系喺整个区域冇电嘅情况之下咧，系唔单止冇电，系冇电、冇水、冇网络、冇信号。咁啊，好多老人家咧，其實更加係令到人擔心喺屋企唔知點算嘅。 但係尋日咪即係停電期間，有啲手機信號都受影響噶嘛。就算用嗰個緊急系統，係咪都幫到手咧？或者你自己仲會點樣跟進咧？邊一方面咧又？ 咁所以我哋都會跟進啦。第一，即係點解冇出動嗰啲系統啦、第二喺啲情況之下，個系統係咪可以令到大家都去即係接收到個信息啦？咁當然咧，亦都有啲部門係即係我哋都覺得係做得好嘅，例如即係警方。琴日因為大停電，我哋都擔心或者好多居民都打嚟，周圍都冇曬電，烏燈黑火，會擔心個治安唔知會唔會有問題。咁但係咧，其實警方都即刻將機動部隊調到落去，即係天水圍啊，去加強巡邏。咁另外亦都係整個交通組同埋警區嘅警力出動去一啲嘅主要嘅路口去指揮交通啦。咁另外港鐵其實亦都雖然喺七點。零鐘嘅時候，因為即係電力嘅問題啦，西鐵啊、屯馬線係停頓過嘅。咁但係亦都好快喺八點鐘咧，係可以係揾到其中一啲站咧駁翻電咧。咁八點鐘咧，其實係有翻嗰、那個即係西鐵啦。咁輕鐵其實亦都係全晚咧，其實係依靠住輕鐵咧，係令到啲居民仲有得去出入嘅啫。咁但係即係點解中電本身係一個？即係環回電環形嘅電路啦，咁理論上可以喺系統中心搖佢去派電。今次點解係即係個系統中心發揮唔到嗰個搖佢個派電嘅作用， okay. 要去人手啦？咁呢個我都值得係檢視嘅。 OK， 好啊，唔該曬劉國芬。劉國芬係新界北立法會議員嚟嘅，就住停電呢一次嘅事件嘅，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嘅。有梁先生打上嚟，早晨。 喂， 早晨，梁先生，請講。 我系啊，我琴晚喺天元村嗰度咧，我七点半钟翻去咧，嗰个电梯已经上唔到啦。咁咧佢 中建咧又冇个信息话嗰啲几时会整好。咁同我一齐嗰啲咧，即系嗰啲街坊咧，即系好多都识噶啦。 好， 咁啊，坐到凌晨五点钟， 坐到凌晨五点钟，冇，因为行楼梯太辛苦啦，就冇上到屋企。 唔系，即系我话其他个村咧，我凌晨五点钟咧嗱，个支付啊。啊，天华啦，嗰啲其他同埋呢个直资族啦，嗰啲都好多都有。 嗯， 佢唔系座座有。 嗯。 咁但系嗰啲好多都老人家坐轮椅 嘅。 吓、啊。你又唔会开个地铁中间俾人去，呢啲老人家又唔会冲凉，又唔会瞓，咁、你点样咧？你个年金个政府系咪麻木不仁？佢麻木得咁？又琴日七点钟。到凌晨五点钟，我哋嗰个村完村啦，冇一啲电都冇。 嗯，明白梁生嗰个嘅情况啦。政府发言人都话，即系明白酷热天气之下发生停电事故，为市民带嚟好大影响，对此系深感抱歉，呼吁受影响嘅居民忍耐。就话，寻日嘅凌晨嘅说法就话，中电系正在全力抢修啦，以尽快恢复供电嘅。亦都发言人强调，今次属于个别事件，令到个别地区嘅供电系统受到影响。咁香港整体嘅电网同埋供应情况咧，仍然系维持正常嘅。咁，再欧生打上嚟嘅，早晨。 系早晨啊！ 你好，欧生，请讲。 你好，就关于琴日咧，咁停咗电咧，已经即系大家都讲咗系好惨噶啦，好多情况。咁但系最惨就系话咧，连嗰个电话嘅信号咧都冇埋嘅。咁我就想想问一下有关啲电信商或者政府有冇立例咧？就系话，你喺嗰啲基站嗰度咧，系咪有一个后备电力咧？就算每个重要的设施都有一些的例如好像那些后期的供电系统啊咁样。 嗯。 那他们为什么会完全是失去了那个功能的呢？那好啦，刚才你议员提过又话政府可以发出这个信号broadcasting 那个信号给公众知道。但是你又没有电话那怎样收呢？ 嗯，明白欧生呢个嘅情况，即系讲到电话信号方面，寻日都见到有啲嘅报道提到咧，个电信网络系受到影响嘅，咁有啲居民咧都要特登去到港铁站嗰度系上网，但系话仍然都系可能只系发出到一啲文字嗰类嘅信息嘅啫，有啲咁嘅讲法嘅咁。再何女士，早晨， 早晨， 你好，请讲。 我系住喺天富噶，啱啱先至屋企有电咯。 好。啱啱即九点钟系嘛？ 系啊，啱啱就因为啱啱我咁上下时间咯，啱啱我哋全个屋苑都有电咯。 咁啊，今日对或者寻晚同今日对你成个影响系啲咩咧？停电方面？ 其实我明白到大家都唔想嘅、但系我觉得好似被孤立咁样咯，得三个屋苑系冇电，咁仲琴日凌晨五点咧，屋企系有电有电噶，四点系有电，跟住五点熄翻，咁我哋屋苑有群组啲人即系唔同座都反映啦，就话后屘佢哋话原来中电有人嚟熄电，佢每座都熄翻电，因为就惊过咗个楼顶承受唔到，咁如果系咁，其实。是不是可以每一个屋邨都轮流停一停电，等我哋唔好咁辛苦呢？因为屋企又有老人家，同埋琴日半夜呢我哋停埋 lift 添，同埋我哋有十六座㗎嘛。有啲呢我哋嗰度十六座。咁好多屋苑呢，即係好多座数呢连lift 都冇㗎之前。咁佢哋呢就要行楼梯上落囉。 OK。你觉得个支援上仲可以点样做呢？点样得支援好啲咧？譬如你有几座啊，有几条村真系可能冇电嘅时候， 如果可以派电，不如轮流派电咯。 嗯，明白。 即系因为其实我哋系轮流睇，我就睇到佢有冇灯啦，同埋我哋系即系我哋个 WhatsApp group 成 group 人噶嘛，大家都喺度有两个 group 啫，大家都喺度即系。分享翻大家見到嘅嘢或者知道嘅嘢咯，咁就我覺得好孤立，同埋我試過打1823，佢話係政府部門，淨係可以講政府部門，跟住打電話去中電，跟住佢哋好負氣話我哋晏啲覆翻你啦，跟住我話，跟住我講咗個嘢俾佢聽，跟住但係佢哋好似。我覺得是沒有人去理會咯，但我們覺得為什麼我們住過三條村，其中一條村呢可以怎麼好像被孤立咯，我們條村十六座嘛，那40層樓8個單位5000多戶全部都是這樣咯。 同埋我琴日七點幾鐘食下嘢，就發現佢停電。咁我哋等咗陣，因為我哋好驚落街，即係好危險啊。跟住見有啲巴士翻，我哋先夠膽翻上去。又很好，我哋嗰度有 lift 可以上樓咯。 有冇見到暈 lift 嗰啲情況？ 有。一个朋友差啲搵 lift， 因为佢喺另一座嘅，咁佢就出咗去咯，跟住之后就搵 lift 咯。 嗯嗯嗯。 同埋我食嘢嗰度见到人揿紧钱，但系就俾揿下先停咗咯，企咗好耐，但系都冇办法。 哦、即系柜员机都冇电啦，因为 系啦系啦，因为我哋系食紧嘢，嘣一声，以为系食肆嗰度。電源問題啦， okay. 但原來唔係咯。跟住後屘咧，好彩我哋食嗰個地方佢有後備電同有排水俾我哋咯。但我哋後屘都要走啦，因為佢哋話得四個鐘，即好短時間後備電嘅啫。所以我哋後屘都翻屋企，好彩有 lift 咯。但係我啲屋苑啲朋友就冇 lift 咯。 OK， 好啊，唔該曬何女士。仲有何生打上嚟嘅，早晨，早晨何生， 喂，早晨， 你好你好，何生請講， 係。我是天水圍天富苑的，是昨天呢我就十点钟收工回来已经是没晒电的了， 十点钟 就行楼梯上来回到家二十几三十楼，咁行到再我抽筋回到家又没水又没电， 水都没咩？ 水都没啊，到今朝都没啊。 OK，咁啊，咁你其他街坊嗰啲点啊？咁啊，同埋寻晚成个情况点啊？冇水冇电咁样。 成个情况，成个楼下都系人咯。我哋都坐到成十二点半、成点钟先至翻上嚟。 哦，即系你上咗楼之后，哦，即系你系一路坐到好晏先上去，就唔系上完去又再落翻嚟咁。 系啊，系啊，系啊， 嗯， 啊，因为我哋十点钟收工嘛，我哋做酒楼嘛， 嗯。不过而家有翻电咯，系咪话你哋嗰度都？ 啊，好似啱啱有翻，啱啱嚟翻，系啊。 嗯嗯嗯 其实我头先想讲下，因为十几个钟头冇电咧，就话即系都系担心雪柜啲食物咧、啲冻品啊嗰啲咁嘅嘢啫。 O K， 咁你而家睇到个情况，系咪都要掉晒啲嘢食啊？定系点啊？ 啊，有啲要抌得啦，有啲。 O K， 好啊，唔该晒何生，仲有王女士，早晨。 系早晨，节目主持人。 你好，请 讲。我咧就住喺天水圍附近嗰啲圍村嗰啲村民嚟嘅，咁咧我哋係一個長者啊，咁係突然間咧七點幾咧，我哋煮緊飯，正因為我哋用電嘅，就冇得煮食啊，全部都，咁咧就因為呢啲地方咧又係係。平時個安全已經又俾人一種唔係咁安心㗎啦，加上咧就附近有好多而家嗰啲咩新丁屋嗰啲搬外面啲人入嚟住咧，就算你對面都唔知係咩人嚟咁嘅。咁咧我哋八點鐘咧就已經唔敢開門啊，閂埋門又冇電，告到我哋咧就周身大汗啊，幾乎即係暈咁嘅滯，但係都冇辦法走上騎樓去啦，又遭啲蚊咬到咧，就真係好辛苦啊。咁但係咧就。我覺得呢今次嘅事件呢係冇人都唔想，除非係有人制到咁啦，係咪？咁但係呢我覺得即係好似似乎呢中電呢即係好似冇乜嘢對呢啲偏遠地方嗰啲供電呢好似冇後備電啲咁囉。一雨大啲呢我哋又冇電供應嘅。同埋呢就我哋呢啲村呢又本身平時已經冇街燈啦，係、okay. 偶然一小部分家庭呢有嗰啲太陽燈㗎啫。咁我從電即係電視畫面睇到呢即係。 黃老師因為時間差唔多啦，轉頭返嚟再傾多兩句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受中电在元朗宏乐街电缆桥火警影响，天水围部分地区早上仍然停电，其中在天水围天富苑有居民一早带着行李搬到其他地方暂住。有居民说对停电感到无奈，昨晚需要使用香薰蜡烛照明，只是睡了一两个钟，稍后可能同家人搬到酒店暂住。有居民话，大厦凌晨曾经一度恢复电力，其后又再停电。又话全晚只能够用手机电筒照明，亦都未能够开风扇同冷气，感到好热，难以入睡。寻日被围封强检的屯门月湖山庄第十座有702人接受检测，发现5宗阳性检测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跟进。 政府今早約九點完成強制檢測行動，又在受限區域內派員到訪280户，當中29户沒有人應門，會採取措施跟進。人民日報專訪後任行政長官李家超，李家超說未來五年是香港由治及興的重要階段，新一屆特區政府的施政重點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同時亦都要居安思危，以充分的準備確保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受到充分保障。李家超認為香港好、國家好、國家好、香港更好，他認為一國兩制的初心首要是保證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並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推進一國兩制在香港成功實踐，就是要將香港建設得更好。李家超說沒有國家安全就沒有繁榮穩定，他強調儘管香港國安法已經控制好最關鍵的一些風險，但是將基本法23條有關立法工作做好是憲制責任。國家衛健委公布，內地過去一日新增22宗本土新冠個案，包括10宗確診，北京和上海各有4宗，內蒙古和廣東各有1宗。新增12宗無症狀感染個案，遼寧和上海各有4宗，北京和廣西各有2宗。內地累計確診病例超過225,000宗，5226名患者不治，超過219,000人康復出院。天氣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大致天晴，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1,468点，跌90点，总成交74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307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12,419点，跌4点。部分活跃港股，友邦保险80蚊，升系跌过六。阿里巴巴104.8，跌1蚊。腾讯控股378.8，跌2.2。美团198.9，跌2.3。理想汽车146.9，升9.6；小鹏汽车123.3，升5.3；创科实业83.6，升8毫；比亚迪股份303.6，升4蚊；中国平安52.55，冇升跌。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85，日元136.13，瑞士法郎0.967，加元1.295，人民币6.709。英镑兑美元1.226，欧元兑美元1.051，欧元兑美元0.695，新西兰元兑美元0.63。日经平均指数报26,303点，升57点。港金报17,110蚊，比上日收市跌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9.29美元，卖出1,829.8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屯门公路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第三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呢一段嘅屯门公路交通回复正常。喺呈祥道去荃湾，近住天主教坟场嘅交通意外同样清理好，但系车龙都未消散嘅，断断续续排到龙翔道，近住龙盘苑。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主教坟场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断断续续排到龙翔道，近住龙盘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接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 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窝打老道去尖沙咀，近住九龙塘会曾经有坏车阻路噶，坏车已经拖走咗，龙尾就去到联合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车多，车龙就去到定富街。喺新界方面，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逢吉乡一段仲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博围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屯门公路丽城上斜方向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世数25年，主持曾卓然、高福慧。 1997年的地下铁路系统由三条路线组成，全长 43.2 公里，共有38个车站和759个独立车卡。1997年底，上班日一般载客238万人次以上。而香港人习惯叫它火车的九广铁路，全长34公里，设有13个火车站，平均每日载客716000人次。 地铁和火车在旧时的香港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地铁对以前的香港人来说，可以说是文明先进的代名词。80年代的香港人是非常喜欢坐地铁的，有地下铁碰着它的歌曲《几分钟的约会》，有张国荣和梅艳芳的电影《缘分》为证。而火车呢，则是港岛居民呢回乡探亲的时候才会坐，又或者在50-60年代的粤语长片里面呢会更加多出现。好了，97年后开始有八达通，不用再每次去买飞，然后东涌线呢又开通，坐地铁呢更加可以做足准备去迪士尼。这些都是不少香港人呢曾经感到很快乐的事来的。政府在2007年的两铁合并之后呢，一律称为港铁，其实也都同时代表了香港的市区和新界的界限渐渐消失。香港人口也都随着铁路更多向马鞍山、元朗、将军澳、东涌去转移，这些呢都是铁路带来的改变。1999年的 Eason 还唱着荃湾爱上柴湾，到今日可能要屯门爱上乌溪沙呢才可以叫做香港的 Long D。 2020年香港铁路网络全长约263公里，设有96个重型铁路车站，铁路系统每日平均载客量约350万人次，占公共交通工具乘客量约39%。今年5月东铁线过海段通车，由上水坐火车穿越维港直达金钟都只是40分钟。 世数25年，星期一至五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2022年6月22日，中电电缆桥起火焚毁，元朗、天水围及屯门大规模停电。 新增1198宗确诊，1076宗属本地个案。 海事处称德式珍宝海鲜舫沉没后，已要求船东提交报告。 美国落实禁止新疆产品，商务部指以人权之名行单边主义。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于元朗、天水围、屯门的停电事件，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21咧。头先同阿黄女士咧系继续倾埋落去嘅。早晨，黄女士。 系早晨。 头先讲到中电方面嘅支援，你讲埋落去啊。 系啊，我觉得中电咧，即系点解咧，就对于偏远啲地方咧，好似冇后备嘅支援咧，因为我哋经常有时打风落雨都会停电咁样啦。咁同埋咧，我头先都讲过咧，喺电视画面你见到即系嗰种烧得咁严重，咁快就烧到咁严重，即系唔系会唔会唔系意外咧？因为我自己可能谂多咗啦吓，因为而家两届政府换届嘅，嗰个保安集中喺换届嗰度嗰方面，又系会忽略咗呢啲咧，就俾有啲 不良分子有機可乘咧，我真係唔敢想 象。OK， 咁啊，唔該曬黃女士，因為涉及到呢一個嘅事件咧，咁啊，中電都話啦，係能被問到能唔能夠排除係涉及人為因素，佢都話係仍然調查緊，唔能夠係揣測個原因嘅咁。咁啊，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另外想同大家講係有關於珍寶海鮮房，佢上個禮拜二咧被拖離開香港之後咧，喺禮拜六啊。啱啱過去嘅禮拜六咧，就喺南海西沙群島附近咧，就遇到風浪入水傾側啦，咁係星期日咧係翻沉嘅。海事處嘅回應就話咧，係珍寶海鮮房嘅船東咧，喺今個月13號咧係申請出港證，咁啊將船咧係拖到去柬埔寨嘅咁。咁啊離港之前咧，船東已經係請咗驗船機構咧係檢驗啦，確保適宜係拖去目的地嘅咁。而海事處亦都係審閱個資料之後咧，先至發出呢個出港證。咁禮拜二佢移離開香港的时候，海事处都有沿途监察，期间没有发现异常。海事处在相关集团公布沉没消息之前也没有接获到船东的通知，得悉报道之后已经立即要求船东提交书面报告。请你一位嘉宾和我们谈，有海事科技学会资深会员李建光。早晨。 早晨。 早晨李建光，你自己怎么看这次珍宝海鲜房在即西沙群岛附近嘅翻沉嗰個嘅事件，係咪真係同即係啲天氣係相關係咧？評估個原因係啲咩咧？又 當然係可惜啊，有咁嘅情況發生。咁但係天氣嗰方面嚟講咧，究竟當日係咪個天氣真係咁惡劣咧？咁不得而知。咁因為當時估計啊，呢只咁大型嘅等船咧，要拖到去咁遠地方咧，當時佢最低限度唔会少得过用三隻拖轮去拖佢。咁如果真係个天气咁恶劣嘅时候，其实唔係淨係对隻等船嘅，对三隻拖轮都有影响嘅。 嗯，我想知，因为我见海事处嘅讲法都係其实事前係这个船东係已经做咗一啲嘅验船嘅过程㗎嘛。一般嚟讲验船確保佢可以係即係拖出去即係其他地方啦。其實係做邊一類型嘅檢驗嘅？而譬如處方話會睇嗰啲資料發呢個出港證，又係睇佢哋合乎啲乜嘢資格先至發呢個嘅出港證咧？係 嗱，通常因為佢係等船嚟嘅，佢係冇推動力嘅，佢係要靠拖，咁所以咧等船本身就冇推動嘅裝置。但是它应该是会有一些基本的装置的。例如紧急的发电系统啦，消防系统啦，或者是舱底水抽舱底水泵 的系统啦。咁呢一啲嘢都是要满足到发牌的要求的。咁但是如果是选择拖呢隻船的时候，船上是没有人当值，咁呢一啲设施全部都是作废的。咁唯一去檢查佢嘅就係確保個船身咧係冇損傷， 冇損傷嘅意思，即係冇穿窿咁。 因為個船身係鐵嘅，係啦，個船身係鐵做噶嘛。咁唯一檢查嘅就係檢查整個船身，佢係冇穿窿啊，或者冇霉爛啊呢啲咁嘅情況。 嗯，咁使唔使除咗话冇穿窿之外，系咪都可能啊？视乎佢喺个航程啊，去边个目的地，佢行边条路，睇下佢系咪承受到嗰啲风力啊，有几大浪啊？咁呢个系咪会评估埋嘅咧？ 系呢、這个喺验船嘅时候，应该都会系一个评估嘅因素。 嗯，咁但系今次又始终发生呢件事，系咪事前可能验嘅时候有啲评估嘅落差定点咧？可能 现阶段是很难去评论这件事，因为他当时是究竟怎样入水，这个是我恐怕都是没办法证实的事情了。那他究竟怎样会入水呢？那入水有两个情况，第一可能是个船底的结构不好导致他入水，亦都有个可能是风高浪急浪打上去都得的。 OK。 咁但係嗰、那个当时嗰个天气係咪真係咁风高浪急呢？咁呢个冇辦法。 嗯， 我見而家有啲說法就話，即係頭先你都提到嘅海鮮舫本身係等船啦。咁有啲講法就係咪一個半潛船嘅運送會比較安全啲咧？因為過往都有啲情況，譬如話即係珍寶海鮮舫嘅姊妹船珍寶皇宮或者前稱嘅海國皇宮海鮮舫咧，其實都曾經試過咧係即係移去第二啲地方嘅時候咧，係將個海鮮舫放喺嗰個半潛船嘅甲板上面係運嘅。係咪呢個方法都係安全啲，或者係珍寶海鮮舫嘅情況又做唔做到咁樣嘅咧？ 嗱，你讲嘅情形系嗰啲叫嗰啲我哋俗语叫等上等，咁即系话用一只较大嘅等船嚟到去装住呢只海鲜房，咁令到佢完全唔掂水，咁其实系用一只较大嘅等船去承载佢咁解嘅啫。好啦，咁呢一次呢一只珍宝，因为佢嘅体积咧系比之前嗰只大好多嘅，咁有冇咁大？有冇？比佢更大嘅等船可以合適做到呢一個方案呢？咁呢個係一個疑問。第二，就算有嗰、那個費用，亦都十分昂貴。 有幾貴？以你了解， 過百萬㗎啦呢啲。 OK， 一程過萬， 已經係個數字係十分大嘅數字嚟㗎啦。 Okay. 另外有啲講法 超出咗佢本身嘅價值㗎啦，已經。 O.K. 另外有啲講法就話海鮮房本身個體積就大嘅，同埋佢係應該係用一個適合內河船嘅方式去拖行嘅，咁有啲質疑就話係咪唔應該拖到出海離岸咁遠呢？咁你自己點睇？或者呢個算唔算行內一般嘅認知嚟嘅？ 罕見咯， 罕見嘅意思係即係拖出海比較罕見，係咪咁嘅意思？ 係比較，因為其實類似咁樣嘅操作。OK， 雖然佢係表面上係滿足到一連串嘅要求 ，OK， 咁去做呢一樣嘢，但係個風險依然係存在嘅，同埋個風險係好高嘅。咁正如而家啱啱發生咗嘅事，就已經係證明係一個最大嘅風險。咁而呢個風險咧，係事前係應該係考慮到嘅。 海事處嘅即批嗰個出港證包唔包埋？即佢個路線係咪去到咁遠啊？離岸咁遠啊？咁包唔包呢啲？ 呢啲佢哋唔包嘅，呢啲佢哋只係滿足到個要求，就係話有驗船嘅有驗船師去睇嗰隻船係適合嘅。咁喺海事處嚟講，佢已經接受咗呢一個方案。咁至於隻船點樣拖去目的地？用乜嘢方法去拖去呢？咁已经係同佢哋冇关。 另外有啲讲法就話负责拖头嗰个船呢就太細。呢、這个係咪都影响到珍寶海鮮房有冇即大咗或者細咗机会係遇到风浪呀、啊、或会沉呀、啊、关唔关事㗎拖头嘅船大細。 都唔会係一个因素之一，但唔係主要因素囉。因为正如我所讲，如果咁大隻嘅等船要拖行咁远嘅话，估计佢最少都要用三隻拖轮，唔系一隻，系三隻。咁所以如果用到咁样嘅话咧，大小个影响唔系太多。 佢珍寶海鮮房本身就冇动力啦，系等船啦。咁有冇啲乜嘢嘅方法？如果真系要拖出去或者拖出海都好，喺个设备或者装置上面系装得好啲，令到佢减少系即系出现呢啲翻侧啊、沉没嘅机会。事前有冇啲嘢可以做咧？ 有嘅嗱，因为呢只等船，呢只等船佢系唔系一只普通装货嘅等船。咁佢係要滿足好多要求嘅，咁包括咗有緊急嘅發電系統啦，有消防系統啦，同埋有呢個倉底水，即係抽倉底水嘅系統。咁但係呢一連串嘅嘢都需要有人喺只等船上面當值，即係話有識有合乎經驗嘅操作人員喺度去操作，咁先至可以令到佢萬一入水嘅時候，可以啟動到個發電機，啟動到嗰個倉底水泵，去將啲水泵走。咁呢一樣嘢就一定要涉及咗有相關嘅工作人員喺只等船度當值啦。咁但係究竟需唔需要咁樣做呢？呢個純粹係船東自己嘅決定。 OK， 好啊，唔该晒李建光，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李建光系海事科技学会资深会员嚟嘅，又请多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关于珍宝海鲜房嘅情况咁。有立法会议员陈家培，早晨。 早晨。 陈家培点睇今次嘅事件？你而家话珍宝海鲜房就遇到风浪，咁啊最后就系沉没咗嘅咁。 咁大家都相信一定係好難過，同埋我都係覺得好突然嘅，係啊，咁啊因為其實上個星期送佢離開香港仔避風塘嘅時候呢，一路都即係諗住佢其實可能係暫別嘅啫，咁但係而家就即係變咗永別，咁所以就即係幾傷心嘅。 嗯，對於事情係發展到咁，你覺得有冇需要有一啲嘅進一步交代資料呢？有冇留意到坊間有唔同嘅質疑呢？ 有啦，即係冇可能沉咗，即係不白咁樣就冇咗㗎嘛。咁但係我覺得都睇到有好多唔同嘅即係一啲嘅消息一路陸陸續續咁樣傳緊出嚟啦。咁但係我知道呢，因為其實珍寶佢本身都係喺香港註冊嘅。咁所以呢，我哋嘅海事處呢係絕對係責無旁貸，需要去跟進調查啦。咁所以而家大家都喺度等緊嗰個即係嗰個船東啊，或者係佢嗰個拖船公司有啲乜嘢嘅報告可以交代翻嗰個意外發生嘅經過咯。 嗯，你覺得有啲除咗意外發生嘅經過，仲有冇啲咩資料係要交代咧？ 我首先我諗我最想即係我最想去了解嘅第一樣嘢就係點解佢唔可以即係點解要咁急要離開香港水域？係啦，點解要即係要一定要6月14號嚇去宣布咗話要走啦，之後兩個星期就真係要走呢？係咪？因為其實而家大家睇到啦，嗰、那個太白呢佢都係即係轉咗一個叫做閒置嘅牌照去留喺嗰、那個香港仔避風塘嗰度嘅。咁點我就希望可以即係聽到多啲嘅解釋，點解有咁樣嘅迫切需要離開香港個水域囉。 嗯，你自己會點跟進，或者立法會層面有冇都可以跟進嘅空間？有啲議員就提到係咪可以用一個嘅即係急切嘅口頭質詢，但係後面都即係被拒絕啦。咁仲有冇啲乜嘢嘅嘢可以做呢？你 而家真係個時間係比較即係尷尬啲啦，因為始終即係呢一屆現任嘅政府佢剩翻大概八天嘅時間，咁但係其實我哋立法會入面咧喺傾成個重組嘅過程入面都有講到嘅，即係未來其實呢一啲咁樣嘅保育嘅項目咧係點樣即係用邊個政策局去跟啦，定還是跨局去跟啦，甚至乎會唔會再高層？咁去跟啦，因為我哋即係睇到其實今次珍寶呢一個事件咧，好多時我哋都揾唔到一個真係肯承擔嘅部門啦，嚇、 嗯， 因為如果你話佢今次離開係牌照嘅問題，咁其實嗰個海事處咧就只係執法部門咧就係按即係你知我哋香港所有嘢都係依法辦事噶嘛。係嘛？咁但係如果你後面冇一個政策去支持嘅話咧，執法部門就係照做嘅啫。咁但係如果你話政策支持，咁究竟佢係一個即係旅遊項目啊、商業項目啊，定還是係一個保育項目咧？咁樣咁，所以我諗我哋即係嚟緊呢一個立法會係即係可能嗱，而家珍寶就真係沉咗啦，冇我哋只可以係去追究究竟佢點樣發生嘅啫。咁、 嗯、 但係咧，仲有一隻太白嘅海鮮房喺度咧，我就希望我哋即係我同埋其他立法會議員啦，就可以即係令到政府或者係市民咧，係繼續去關注佢，同埋可以將佢留喺香港嗰個水域入邊咯。 嗯，太白海鮮房 揾到 最新嘅情況係點啊？係咪都有啲商家係願意接手營運？ 以我所知咧，因為太白海鮮房佢俾個體積咧，佢係比珍寶係細一部分嘅，細一半到啦嚇。咁但係其實佢嗰個歷史咧，比珍寶係更加悠久嘅，佢係50年代已經有嘅。咁而家好多人都講話英女王嚟嘅時候上過珍寶嘅，其實唔係嘅，英女王嚟嘅時候係上過太白。咁所以咧，佢嗰、那個即係即係更加能夠代表佢有個歷史價值喺度啦，係嘛？咁所以我就即係好希望佢能夠可以有一個營運基 走嘅。 嗯。 啊，咁但係當然就係你話佢啊以前嗰個營運模式係唔係可以持續咧？咁我相信呢個新嘅營運機構佢自己即係如果個業權係傾得掂之後咧，我相信佢哋可以有更加多即係創新啲嘅思維去點樣可以有效咁樣去保育得嚟又有經濟效益咯。 好啊，唔該曬陳家沛。陳家沛係立法會議員嚟嘅，講到有關於珍寶海鮮房咁啊，喺禮拜日嘅時候咧，就係翻沉咁啊，沉沒咗嘅咁。嗱，繼續聽大家嘅電話，有陳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係，我係姓陳嘅。 你好，陳生，請講。 係啊，咁我本身咧就住喺天富苑嘅，咁咧就因為琴晚個停電問題啦，咁大家都知道停咗好耐㗎，特別係我哋天富苑啦。咁我相信中電係電力公司咧係有誠意去調解事件嘅。咁但係咧，因為只係疫情關係咧，大家都明白㗎啦，好多時都應該係都擺好多雪櫃，擺好多嘢啊，食物啊，我諗各家各户最少都1,800擺雪櫃啦，有啲可能仲唔止添。咁但係因為我琴日喺個停電房咧，就係7:00開始冇電，去到夜晚凌晨4:00俾翻即係半個鐘頭嘅電氣，跟住又突然間 cut 翻，到今朝9:00先有電，即係成個概念裏面咧，你可以想象個雪櫃啊，或者啲嘢都應該收曬工噶啦，或者如果你有機會你有養魚啊，或者有啲有用電有電器維生嘅嘢，應該都好大問題噶啦。咁我個人認為就應該。即係如果電力公司有誠意嘅話咧，就應該搞少，應該有少少賠償嘅方案啊。最少應該電費應該係寬減啊，或者係各方面嘅，應該要做多少少嘢咧。我個人認為就應該要。 嗯，尋日對你嚟講最大係咪都係食物方面啊？先講話雪櫃嘅咯。 當然唔止啦，因為有啲住得即係我本人住得低層嘅，可能好彩仲有水啦。有啲住得低層仲冇水添。當一個冇水冇電嘅環境咧，即係你話休息啊，或者你維生都，我相信係大問題嚟嘅。即係我相信。 O、okay, K， 好啊，唔該曬陳生。仲有程先生打上嚟，早晨。 喂 喂，你好，程先生，請講。 係啊，咁啊，我就住天澤村嘅。 天澤村係。 咁咧就冇電。咁话宣布咗8:30中电恢复正常啊嘛，系嘛？ 即系总之到而家都仲未有冇电到喺你屋，你系留屋企嘅。 咁咧，我就打去房屋处个主任咧，主任话中电打个掣。 嗯。喂，阿程生。 喂啊，系啊。 即系总之你打过去管理处，系咪到而家都系总之都系冇电到，亦都唔知个进度点，系咪咁样？ 系啊。 嗯。咁会点样跟进啊？或者今日最影响你系啲咩？你系咪全日都会留喺屋企噶？ 我雪柜嗰啲嘢变坏噶啦，再唔打翻电。 O、okay. K， 有冇了解到其他街坊系咪都系咁啊？或者隔篱座系咪都系咁啊？ 隔篱座我唔知啊。 咁你本身今日系咪都要翻工或者要出去，但系都因为停电都系唔出去住啦，睇住成个屋企嘅情况先啦，要。 喺屋企咯。 嗯 ，OK， 好啊，唔该晒程生，佢就系天泽村嘅，因为天泽村嚟讲咧，本来就系要话多两个工作天先要恢复电力供应嘅。不过头先有啲议员都提到话，即系恢复晒噶咯，有翻供电噶咯，可能要一啲嘅相关嘅职员咧系人手打翻电先至到嘅。不过头先阿程生就话，就仍然佢话取住天泽村咧就未有电嘅情况嘅。咁呢个程生嘅观察嚟嘅。咁另外同大家讲下天气嘅情况啦。外面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5%，仲有一个酷热天气警告嘅咁。另外，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天气酷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酷热嘅咁。嗱，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有关于停电嘅情况，我哋都继续留意住啦。听日再见。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嘅心、肺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喺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同死亡的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啲打针啦！ 欢迎收听星期六问责。 早晨各位听众， 每个星期请嚟官员同社会人士解答时事话题。 点样同公众解释？ 咁香港有啲咩空间咧？ 局长可唔可以同我哋做一啲补充？ 唔止我哋问，你哋都有份。 早晨林太， 我想请问咧， 局长咧应该多啲咧解释俾我哋听。 多谢你嗰个意见 咧，我哋都思考咗好耐， 政府都会好用心去解决。 星期六朝早8-9，香港电台第一台， 高福慧、李文， 星期六问责。